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周一来了，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华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今天一定得聊聊柴静和他带来的雾霾调查的纪录片。这个东西它到底算不算纪录片？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讨论讨论的哈。你看它的这个形式，它基本上是以演讲为它的这个主线，然后再穿插着它一些采访和调查和专题片，是吧？所以它的这个整个的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大，这个周末完全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你说之前什么港闹啊，什么反自由行啊，什么乡愁啊，一扫而空。这个柴静才是真正的女王，女王归来，你看一统天下的感觉。但是绝对不是统一。我发现这两天从礼拜六早上开始发布之后，一开始呢一片好评，你基本上是看不到差评的，说哇这个片子太有良心了，非常有这个含金量，有诚意制作。但是到了昨天晚上，你就发现开始撕裂了，有的挺他的人，脑残粉还是特别挺他，黑他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黑的我觉得没谱的比较多。说实话你们看了啥感觉？ 我首先觉得就是你刚开始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纪录片，然后有很多人黑他嘛，就黑他说这个纪录片拍的手法实在是太差，然后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更多的像一个记者的调查性报告，然后他再给出他的结论，根本就不能谈上是说一部纪录片，所以我觉得这个攻击有点莫名其妙。而且我看到有很多黑他的人都在说这个石油行业也不容易啊，柴静根本就不懂石油行业的这个内幕啊，但是我觉得柴静给出的很多数字其实可能作为一个真正不深谙石化行业内幕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也是我们能够理解到的。但是如果你攻击他说的这个话是不对的，石化行业内的人更应该站出来去解释为什么他说的是不对，他们面临的难处是哪儿，应该把这些东西公开出来，而不是在这儿无谓的去攻击他，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 可是我觉得不，其实我礼拜六早上睡起来，就那时候刚刚开始，就是在朋友圈里面开始要热起来。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我觉得我比较感觉好奇，特别是像一个台湾人，我觉得是一个现象。那天早上 现象 其实就几个朋友，然后特别还有，我就有在朋友圈里面有一个是优酷的高层，然后因为他们家独家首发这个，对，所以你就发现那个铺垫的过程，然后接下来到下午就开始有评论出来了，然后昨天刚好就有正反面，就是他整个的一个现象的呈现。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这个 他怎么火起来的，是吧？ 对，怎么火起来。还有其实你说如果我们刚刚讨论不管是他是纪录片或者他只是一个调查报道呢，他的整体的一个形式，你其实你纵观现在国际上很多媒体，他不会是一个第一个，也不是一个新鲜，也不是一个创举。 对， 但是为什么他能火到这？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平台。你说好，那即使说在香港我们这么近，或者是在台湾，你说这件事情真的有什么媒体反应或什么吗？或者是现在国其实没有，他热就在这里嘛。所以我其实比较好奇，就可能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他是柴静， 对， 他的复出之秀，就像我看到这个就是开始在火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呢聊的第一个是，我觉得哦，这个柴静真的很厉害。我不是聊你看这雾霾的问题，真的，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他不是一个什么你在批评他或什么，你只是觉得他整个的做这件事情，挑这个选题，他丢出来的时机点，他呈现的方式，他就是一个，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操作。就我不管是一个，我倒不是说是负面的一个评价，而是说如果这他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操作上他成功了。我觉得这在媒体的，因为说真的，如果你丢个东西没有人批评或是没有人讨论，他就是失败嘛。但我觉得柴静真的是操作很， 你看佩芬的这个反应，他完全就是行内人的反应，完全就是媒体人的反应。 对， 但是你看作为普通的公众，或者一个普通人，他甚至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个普通的深受雾霾其害的这么一个市民，他的反应估计跟咱们几个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奇怪的是说吧，有人就，我是看南方周末的那个环保记者叫汪涛吧，应该 是 他呢就写配合着，是吧？你感觉哎，很多像人民网啊，包括环球时报啊什么的，他就所有的这些以前你觉得是像对着干的这些平台或者媒体人，他在同一时刻他都在捧着同一个人。他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写到，他说我是之前看过他的那种小范围的试讲， 当时呢，有的现场的观众他看完之后就非常感动，也很震撼，说我都想好怎么宣传了，就说你如果不想看这些专业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文字报道的话，你就看这一个视频就够了。所以很多的你说写文字的这些传统媒体的记者哈，他们也很就是感情非常复杂，你觉得我干了好多年，或者我做这一个事儿，我全部都是围绕着雾霾，围绕着环保，但是为什么我就是引起不了这么大的这个关注，是吧？那其实你有的人就说看完整个片子他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新知，但是他的这个传播的手段和他讲故事的这个方式，他就是会击中所有人的这个痛点， 引起了共鸣。 所以你把它称之为一个现象级的这个传播案例哈，我觉得完全是不为过的。我当时转了罗昌平的一条微博，他就说值得手动点赞这个作品，这个是个人品牌独立意志，主题遴选，专业素养，调查耐力，时机把握和渠道资源的集合。更重要的是呢，本人为此承担的风险和代价只有自己清楚并且消化。他说这个就是自媒体的魅力之一，无关商业，延及穹顶，瓦解文宣。你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整个的一个作品，他几乎没有谈到他背后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什么样的困难，一点都没有。你所有看到的全部都是配合他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哈，我今天看许骥他也发了条朋友圈，他就觉得很多时候可能跟文学作品类似，就是做记者的，或者他现在已经不是记者，他做一个调查者，他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他就把它交给大众，剩下的他也没有办法控制，你们自己去评论吧。所以呢，你看每个人他在里面看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佩芬看到的可能是更多媒体人，台湾媒体的视角，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我自己是非常欣赏的一位前辈，他做了一个这么大作，普通人他看到的可能是跟自己切身相关的这么一个环保的这个话题，就是他会成为一个这个社会的一个试金石，就所有人在里面你能够测试出，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立场，我反倒非常刻薄的一点在于他会测试出很多的这个智力的高下。你看很多的人在黑他哈，就是以前柴静他自己说过这么一句话，以前还在央视做新闻的时候也是有过相关的这个争议的报道，网上很多很多的这个吵闹，当时他的同事应该也是这部片子的总编导范明就跟他聊，他说你觉得我们对他的采访是让他更挨骂了还是赢得了更多理解，他的这个他呢指代的是他采访的那个主人公。柴静说什么吧，他说我觉得不分立场分智力，有脑子的理解和批评都加深了，没脑子的捍卫和攻击也都加深了。所以你看他对于在他身上从来就不乏批评和这个非议的，他自己什么态度呢？从来不置一词，没有任何的回应。他这次反倒是不一样，比如说说他吸烟什么的，你看他的这个微博，他说反正我小编很负责的告诉你，没有吸烟室，除非我知道他已经戒烟戒了30多年了。你看这个是他也是一反常态的，所以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有他的这个高明之处，我也非常的赞同。你就随他去吧，但是反倒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看了有一点心伤和难过是什么吧？我觉得他这个片子最大的一个功能，他一个是科普，就是把以前很多很多媒体记者做过的一些结果和结论，再用他这样一个生动和有说服力的形式，有感染力的形式告诉你。第二个，他就是启蒙，启蒙什么吧？不仅仅是科学意识，更多的是公民意识。你看到他最后说每个公民要做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等待国家，等待政府，在国家政府他本来是你可以说它发展和改革很慢的时候，每个人你不能坐以待毙。你说我们公民意识行动起来了，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身上是有责任的，你会慢慢的形成一种倒逼的力量。我觉得你说现在的这个讨论或者黑它的焦点，它有点模糊了。我觉得这是如果换了我的话，我肯定会很难过。 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黑就刚刚樊祖讲到公民意识，我觉得也有一些评论文章讲到它最大作用可能在于一种启蒙嘛。其实如果我在好更高端点要求，我觉得所谓的公民意识其实它就在于今天柴静做这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不会只有大家拍手叫好，一定肯定你今天把自己再放到这个热处方上，你肯定有不喜欢他的人或者要找他麻烦的人，肯定要嘛，所以他这件事他肯定预想得到。但所谓的公民意识，我觉得他不只是在雾霾事件本身，其实在这个平台上他丢出一个议题来，会有人反对他，或甚至很无理的反对他，有人很脑残的战场，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其实就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展现，其实是对于那一些其实 你其实不用太在乎的。就像我说，其实在台湾我记得，就像我再举个例，我前老板前阵子讲柯文哲不要造神、 李彦秋， 对，不要造神，可是我觉得对，这是一个观点，可是说出来就大骂他啊，造神你们不是死，就是其实他也就没回应。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在 touch 这些很热门或者是一些议题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所以不用纠结到在这些到底是赞成还是什么反对或怎么样，我觉得模糊的、那个、 他都是正常的， 对，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纠结的在于吧，你这个争论的质量它其实是不高的、说实话，你看很多骂他的黑他的那些文章，就拿他什么女儿的国籍说事儿，你本身我就感觉什么吧，你是在鸡蛋里面，你挑不出刺儿，你挑不出骨头，我只能去找这个母鸡的麻烦。他根本就跟这个事儿他本身没什么关系，说实在话。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他本身说的是环保，但你看现在大家最热衷于讨论的是什么吧，还是这个人，和这个人身边围绕的事儿、反倒是更加的重要的。你说怎么把这个雾霾给他治理好。对，我觉得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它不是主流哈，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些反应是怎么样。好，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它这个片子，可能它的这个初衷和本意就是唤起大家对雾霾的这个认识，并且是对于治理雾霾应该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关心，你看其他的媒体它会两会上它会怎么样去跟进。你看新的环保部长他自己都表态了嘛，说我已经发过短信给这个柴静了，但是这个也被人攻击了，说哎，你是不是跟这个官方联手倒了一手好戏了，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那你其他的公民要怎么做，或者说如果大家看完这个片子之后还有关于科学方面的一些迷思或者引起你更多的思考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下面的时间哈，就多花一点心思来这方面去解答相关的问题。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副院长谢少东教授。那么谢教授呢，这次也是出现在了柴静的这部作品的学术名谢的名单里面。我们等一会儿呢也听听他，一个呢是从专家的角度，那再一个呢也是跟柴静可以说是有合作的这样一个角度，我来听听他讲他的观点。好，我们三句话新闻休息片刻，回来之后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我们已经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副院长谢少东教授连到我们的线上，立刻来就相关的问题向谢教授请教。谢教授您好。 你好。 谢谢您愿意接受我们的直播连线，谢谢您。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柴静的这部关于雾霾调查的片子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您事先有没有预想到它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我知道其实柴静在做这部片子的时候也是跟你请教过很多科学方面的问题的。 这个我们倒是想到过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或这个影响的范围，有这个预见。对。 那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哈，可能每个人看到的关注点都不太一样。那如果是单纯就我个人看到关于环保方面柴静得出了一个结论来说，我理解的就是他认为在中国咱们要改变这个现象，接下来更多的工作是在于改变这个能源结构，要多多使用这个清洁能源，多多开采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上面。我这样的理解有错吗？ 这个呢应该说只是一个方面，我自己的看法啊，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他这个做这个纪录片呢，他也不可能全面的来讲这个控制 PM2.5 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做。但是对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可能首要的一个问题呢，可能是这个能源结构的调整，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仅仅只是一个方面，他也不可能很全面的来讲。实际这个问题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要进行能源结构的这个调整， 但是呢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就是说您觉得柴静的这个片子它只是讲到了解决这个困难和这个现实的一部分的方法，还有更多的方法还没有提出来。 对还有很多的方面，就是很多方面要控制这个、嗯、就是大气中的这个系列子。他当然讲的比较对，因为有过去有很多人也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大气中的这个系列子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很简单一个话，我过去给他讲，烧起来的，燃烧很大一部分是燃烧而排放起来的。所以他在这个片子里边呢也讲得很清楚，大概有60%是因为燃烧而导致环境空气中 PM2.5 的浓度的增加。所以他最终得到一个结论呢，就应该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那么在能源结构调整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这个能源，我们国家能源结构上有问题，那么煤炭比较多，石油少，天然气就更少，是这么一个困难。 嗯， 那么第二个困难呢，可能在执法方面也有些问题，过去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罚有法律而不执行。所以他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强调了这么两个问题。 嗯，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当然这两个问题都是存在的。 嗯，您觉得它触及到了问题的最核心吗？ 哎，我觉得应该说是触及到比较核心的这个问题。 嗯嗯。 所以之所以触及到这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才引起大家这么多人的这个关注。而且过去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很难解决。例如他当中提到这个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个问题，也很难进行来控制，因为制定标准是他们在制定。然后这个他以后去做这个工作，他的这个职能部门的权限也比较大，就是总讲究这个行政级别，他的行政级别也比较高，所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也很困难，应该说是触及到的一些很主要的问题。 嗯，就是说我们看到他整个的片子啊，其实是有大量的科学方面的数据和科学方面的原理哈。您从这个环保专家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您认为这个片子如果是给他打分数的话，他在科学这个层面可以给多少分？ 我觉得应该给 U。 给 U、 啊、他都是对90多分以上。 嗯， 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些数据呢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调查，而且呢只是取舍了一部分，我所知道的哈，有很多数据提供给他呢他并没有用，因为他这个可能看起来是2个多小时，实际上呢要把这些数据全部拿出来说的话可能花的时间更长。我知道的情况呢，他大概花了接近1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查。 嗯， 但是调查完了以后呢，这些数据也有很多的取舍，这些数据应该说他今天在那个纪录片里边讲的这些数据都是比较真实的， 嗯， 没有来自一个比较假的数据。 嗯， 而且呢他也采访了不同的人，包括政府官员、科技工作者，还有一些公众啊，他都采访了，那么大家的感受呢都还比较一致。 嗯，那如果 说，所以我觉得呢， 哎， 这个科学性还是很强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科学性还是很强的， 是 应该是有强的这个支柱的这个背景。 嗯， 而且呢我们国家做这个科学研究的这几大机构啊，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中国科学院，这些机构呢他都进行了采访，而且这些资料呢也进行了收集，所以应该说这个数据的来源还是比较科学和真实的。 嗯，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片子啊我们要给它挑挑刺儿，或者谈谈它有什么样的遗憾和可以更加提高和改进的地方，您觉得有哪些？ 我觉得呢，所以要挑刺儿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讲的方面哈，就是容易误导，雾霾会引起人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多么多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有一点问题，就是在这个实际上可能影响有没有这么大，现在为止呢可能也不好这么评估。 嗯， 所以他也没有足够的这个数据，也只是从个人的这个感受这么来讲啊。因为我后来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他们要来，你们是不是有这些数据来支撑？我说这方面的数据，关于健康方面的数据，还没有多少来支撑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些呢，可能不同的人听见以后呢，这个夸张程度会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可能有一点夸大，而且也是这个网络方面对他这个方面就是评价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呢，反过来讲，要引起大家注意和重视的话，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来讲的话，我倒是觉得也是可以，但是往往会引起一个夸大的这个现象，但是这方面提供的数据也不是很多，可能是受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困难而导致这个现象发生的。 好，那我知道这个您也是柴静团队请教的一位专家之一哈，您能不能谈一谈对他整个团队在请教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相关的一些方法或者他们整个的工作的这么一个方法和态度的印象，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 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柴静呢，就是很投入。工作很认真，很敬业，特别投入到这件事情上去，而且采访的话都是比较这个一种很真实的这个做法，尽量想得到一些可靠的数据，而自己在当时那边采访的时候呢，他也不持什么观点，所以我觉得呢，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来采访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愿意给他提供这样的数据，当然他也把他这个目的和初衷都讲了一下，讲了一下以后呢，所以我们在于一个是他自己特别努力，二一个呢就是比较愿意坦诚的来谈这个问题哈、啊，比较真实的想真实的报道，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数据的提供和知识方面都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鼓励的， 嗯。接下来我还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也是关于柴静的这个报道的评论和分析特别特别多，包括一些同行。 对。 那有一些同行他们就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可能这个同行他也是做相关问题的这些报道的，他们会说似乎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去得到一些专家的支持。那再有一个呢，还有人会说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报道，但是就是引起不了大众的关注。我想就这两个疑惑哈，也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个昨天呢也有人谈这个事情哈，也有人打电话问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东西那么容易引起重视哈，就是又引起那么大一个关注的程度。第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柴静本人在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给人们的印象还比较好，就是在报道的时候呢也比较真实，还也愿意去做很多事情，所以给公众的印象比较好，这是第一。 嗯， 还有本身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自己的知名程度已经应该说在记者里边呢已经是很高的，所以在这种知名程度之下呢，他要去给其他一些专家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呢，这种可信度就比较高，这是第一个哈，我自己这么认为。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他个人的时候呢，他已经从这个媒体主流媒体啊，就从中央电视台已经退出来了，而自己讲呢，他是个人来宣传做这个事情，就是出于对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热爱，这个工作来做，所以从这个方面，个人来做一个呢，比较愿意来真实的宣传这个事情方面呢。可能那些专家或一些尤其是一些这个领导感觉呢，可能他没有更多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限制， 嗯， 所以也愿意来接受他这么一个采访，而且也愿意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些数据，所以我觉得呢，可能这两个方面哈，导致了这么一个专家在接受的时候一个认同， 嗯， 那么至于这个片子做出来以后呢，他这个呢。因为做这个片子以后呢，它的这个内容恰好是目前的一个焦点，是公众经过多元，应该说是主流媒体经过多元宣传的一个焦点，而且这些焦点的一个谈法上呢，过去可能在谈的时候呢，更多倾向于学者了解的一些书面的这个宣传，可能很少用这个视频的这种方式，这么来跟大家结合到一起来谈这个问题，这个用的比较少。而且呢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这个关注程度我认为过去那种情况呢可能不会就是导致一个不会再高的一个原因， 嗯嗯， 也就是说他这个很高的原因呢采用了一个视频的一个手段，同时呢结合到一个比较热点的一个问题来讨论，这是第三一个原因哈。第四一个原因呢，他也讲到了一些过去可能主流媒体不敢谈而自己在这里边宣传的一些问题，例如这个执法不严、弄虚作假这种现象，实际上过去在 各种场合都是有。 嗯， 而在这个视频里边呢，把这些东西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以后呢，应该引起公众的一种共鸣。所以作为一个媒体敢这么去讲，在我们这个大地上呢，应该说是还不是一个多见的一个现象。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三一条啊，第四一条意见。 好的。 第五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呢有，因为是个人出资来干这个事情，那啊，然后是一个相当于民间个人以为公益活动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边呢，也是很少有这么一个组织，这个应该可能在未来会很好的去发展，所以大家呢，可能也更多的给予一些支持和关注，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我想，可能这五个方面的原因呢，就导致了这么一个状态。 好，真是非常完整哈。那我又有了新的疑惑了哈，比如说在受访者的这个角度，会不会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顾虑？您会言而不尽吗？您觉得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他在接受的时候呢，我觉得专家这一块呢，我自己认为啊，这种顾虑可能比较少，因为我们都是讲客观实际存在的一个东西。有可能呢，在这个官员当中呢，也有可能有。我想的话，他可能采访的这些官员当中有的话，他的面比较宽，但是总是有人敢说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在这里边在这个资料的取舍方面呢，有可能呢就是把这个敢说出真话的一些部分的片段给大家呈现出来了。 嗯， 这个可能是一个方面。 好， 我觉得他会遇到这种阻力，但是呢，这个不重要，只要你采访的比较多，总有人敢说，所以他可能把这些东西呢给大家展现出来。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片子流传开来之后呢，环保部他们已经是有了一些表态和接下来动作哈。那这就是会给我们一种印象说，如果以后希望官方他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甚至是改革的话，他就势必可能在民间他需要有一种倒逼的力量。那您觉得是不是中国如果真的是要解决像雾霾甚至以后的一些环保方面的问题，都得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又觉得似乎不太能够成为一种常态，除了像柴静这种非常现象级的人物做得到之外。 这个东西呢，从这个国际上环境保护那么来看的话，这个公众的力量是相当相当大的。所以实际上从国外来讲啊，发达国家来看，实际上是公众推动了环境保护的进步，而对中国大陆来讲呢，长时间以来还是相反的一个途径，是由上层往下面在推动环境保护的工作。从现在这个转机来看，以后的话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公众哈，而不是柴静一个人，就是公众所有的人来对这个环境保护的觉醒监督，那么这个环境保护的工作呢就会做得更好。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谢教授，今天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谢谢您，再见。 啊，再见。 好，刚才听了这个谢教授哈，真的是答得非常的详细和严谨，甚至我觉得我的问题我几乎都找到了答案。我觉得他讲到最后那个公民意识，可能也是本来他做这个纪录片，姑且他算是纪录片，他的一种初衷。但是现在可能公众会有另外的一些质疑，总是会觉得似乎各个方面这次都显得太配合了。觉得，当然我佩芬你怎么理解，为什么这么配合？ 我讲一点，其实刚刚教授有讲到一个，就是他讲了很多可能其他媒体不敢说的一些点呢，可是我始终觉得所谓这应该有几条线，敢不敢说这是一条线，但是这敢不敢说这条线其实是在能不能说之这个框架之下。 嗯， 所以在能说的东西就是看谁可以说的更多，更靠近这条线。我觉得柴静可能做到，就是他比其他人更靠近那条线是在这。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跟刚刚樊登在尾巴提到一个公民意识，就是这个民意未来是不是就只能用这种民意由下而上。其实你发现在很多其他地方，包括像台湾，之前我记得樊叔也看过齐柏林拍的《看见台湾》， 没错。 看完之后，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台湾可能很多土地破坏啊、水土保持，这样也是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你看拍完之后出来之后，其实 内政部长其实就马上就是去整治了这些可能烂凯啊什么什么的问题，其实他就达到他的一个目的。还有很多像之前我记得印度有一个那个阿米尔汗，就是演三个傻瓜那个男主角，他主持了一个节目叫访谈真相，真相访谈、他其实也是直指印度那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堕胎啊这种强奸，就在这边可能找很多的当事人，由下而上引起讨论之后，其实后来你发现其实政府也有回应，就是可能在修法上面去回应这个东西。其实他在其他的地方这种所谓的用民意来为政或者甚至是为商，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让这种东西不会变成民粹，就是以后只要我觉得想要改什么或想要你政府怎么做，我就用民意去包围你，就是小心它发展成民粹。可是我觉得在中国，因为这所谓的公民意识或者是这种民意去主导这个可能一个政策这样的一个形态，它还在启蒙阶段吧，所以我觉得民粹那个是太远。可是这件事情呢，现在或许它点了一个小火头，就可能这个一个线头，可是我觉得后续就可能会不会突然间两会出来有其他的新闻，也许领导又说什么过了这个东西又被压过，我觉得这可能是后面才需要继续观察的它的后座力。 好，对，所以我们就非常关心哈，在这个片子除了在舆论场上的某一些的争议甚至是撕裂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问题的本身。你说我要怎么样去治理雾霾，你不说怎么样去治理，那根本就是一种耍流氓的行为。好，那本身的这种现象级的关于传播学方面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哈，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值得再去深入的把它剖析剖析。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请一位在国内非常资深的媒体人，他是前博客天下的主编石飞克先生，我们再请他来聊一聊。好，三六环新闻，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地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马上把石飞克先生请到我们的线上。沈老师你好。 你好樊素。 好，这个首先还是想先请你评价评价柴静这部片子的专业水准吧。 总体来说的话，柴静这一次穹顶之下，我觉得在传播上是可以说是完美的，无论在新旧媒体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不管是包装还是内容本身，还是在传播议程的设置、时机的选择，包括这个后续的反馈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如果有些瑕疵的话，主要是在片子本身的一些，比如说在片子末尾这个剪辑方面，可能稍微片子结束的部分那个地方稍微拖沓点，我和柴静本人也交流过，他也承认，因为这个涉及到如果在央视做片子的话，最后的漏点一定是有个安全的漏点。这个片子虽然不在央视播，但是网络上也有个播出的一个审查的问题，所以最后这一块他就拖沓了一点，其他都没什么问题，整体我觉得堪称完美吧。 专业水准上，就是他的调查的手法、呈现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逻辑方面完美的。 调查的手法方面的话，我觉得是延续了柴静以前在新闻调查，在央视的这个国内最好的调查性报道的栏目，延续了这个新闻调查的栏目的这一个技术水准，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包装方面的话，那是有很多一些创新吧，包括这种以演讲的方式，以个人代入的方式，以这个 LED 啊这种这个现场的这个展现的方式，就是以个人叙事来代入，这些都是我觉得可能和他以前所做的那些节目在新闻调查那个是有不同的，是有创新的。这些我个人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不错的。 那你怎么看，尽管说这么不错，甚至很多地方您觉得是完美的，这个片子在舆论场上它会有一些的分歧，甚至有很多黑它的声音？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它这次传播总共我看了一下就是两个整天嘛，48个小时。在这48个小时当中，第一天和第二天是稍微有点不同。第一天主要是以赞的声音为主，第二天是出现了这个杂的声音，赞和杂交织。 对。 那么，如果你注意看一下，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对这一类名人的热点事件的这一个评论的话，基本都是这样的。你看，柴静上一次成为焦点是他出书，写了本那个《看见》的。 开始也是大家觉得不错，我后来穆子美啊什么这些人一批评一弄就来砍柴了，对吧？ 嗯， 开始是不错，后来砍柴，跟这次很像。再往前一次大概是2010年左右，我记得当时上海的韩寒写过《韩三篇》嘛， 嗯， 主论自由论什么，刚出来也是这样的，也是一片喊赞之声，大概过一两天就开始这个被砸了，基本上都是这样，我叫先扬后抑。这个是一种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点事件的传播规律，基本上是这样的。这热点人物吧，这种明星式的热点人物的传播规律就是这样。 嗯，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昨天晚上我就发现，在朋友圈里面流传的另外的一些说什么门户网站要在几分钟之内所有关于柴静的这些头条要全部下线，这个能确证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会不会有人就猜这是某一些的什么受益呀，跟官方之间的配合呀，就种种之类的猜测，你觉得有靠谱的吗？ 这个说法我是查了一下，这是属实的，是有这么回事，确实是有这个要求。但是我觉得解读就正好解读反了。 嗯， 因为在中国的这种社交媒体网络管制啊，他们不叫管制的，大陆的那个说法叫调控。那么这种调控是几乎天天会发生的。像柴静这个事件，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控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他已经给了你48个小时两个整天的这个发酵了，那个传播已经达到了1G，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传播了。紧接着的话马上就开两会了，两会对于中国政治来说是头等大事。 嗯， 这个时候的话，这一个调控机构必须要保证这个事儿不要再吵了，但是会影响到干扰到这个两会的最重大的这个国家的叙事的议题， 嗯哼， 被他上来调控。而且你注意到的调控，他们并没有说要删掉柴静的这个片子， 嗯， 他说得很清楚， 嗯， 是要求把柴静这个片子这个新闻本身，这片子本身从各大门户的首页和他们的新闻的首页，他们叫双首页，以及他们移动客户端的首页，相当于三个这个平台上撤下来， 嗯， 就是不上首页，但是还在网上的，你 就是不推他。但是继续让它自然的发酵， 对，所以比较调控，这不叫删除。 嗯嗯， 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很正常的一个做法。但是外界网民一看，哎呦，怎么怎么着，怎么柴静被开始说柴静是跟被宣传部利用，现在又说柴静是被宣传部打压，这两个解读也都是不靠谱的。 哎，但是这次大家确实在揣测，你看他的发布时间和他配合的平台，像什么人民网啊这些，通通有点像给他站书和站台和背书的这个意思。那有人就觉得他就是跟官方的一种联合起来，要什么下一部大集呀、啊，演一出大戏呀、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猜测，你又怎么分析？ 这个猜测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猜测还是有阴谋论的这个成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柴静他作为这么一个人，虽然从央视离职了，他率一个团队来做这么一个片子，这个事是瞒不过监管机构的，不可能偷偷摸摸做。时间这么长，你还采访这些什么司长啊、副部级干部啊、这个环境保护部的副部长啊、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啊，类似这些东西，你瞒不过去的，所以必定是要获得当局的一个许可。就是他们知道你在做这个事儿， 嗯， 同时对你这当中做事在当中这些具体的步骤方法的话，他们是会有彼此的一个默契存在的，这种默契肯定会超过柴静在央视做节目时的默契，因为那是一个单位行为，现在是他的个体行为， 嗯， 对吧？所以会有这个是默许，也会有默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作为他们当局的工具，这不太可能。以我了解，不符合柴静的个性，他也没必要这么做。他也不缺名，他也不缺钱，他没必要来这么干这个事儿。 嗯， 就是说选择时机，这是任何一个熟悉媒体的人都会这么选择，因为每年的这种两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设置的一个重要关口，而且正好你过年过完了，他的这个制作周期也正好结束了。 嗯， 拍了差不多一年，后期制作搞完了，那么你要放在年前，这不是要做很大的这个传播损耗嘛？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他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报道模式，甚至以后也会随之而来会有一种新的经营模式诞生。报道模式吧，就是说它又不像一个纪录片，它也不是一个新闻调查的传统的电视节目，它很怪。而且呢，它掺杂的很多调查者的个人的这个故事，有人觉得它不够客观和这个冷静，甚至是那经营模式方面，就是说以后会不会，你看这相当于是一个人做了一个台要干的事情，以后有没有可能就是让这些调查者真正是独立起来，甚至让公民 去供养他们，给他们钱，完全独立于任何的政治和商业的团体之外。您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比较难，比较难。 嗯， 柴静他这个骗子成功呢，对体制内的媒体，特别是电视台，包括央视，肯定是有一定刺激的，对各种各样的自媒体以及 NGO 肯定是有一些相当影响的。但是呢，这个事儿本身是完全建立在柴静个人的品牌和的知名度，建立在柴静的以往的资源和人脉的积累，比如说在央视工作那么长时间，他的团队主要就来自在央视以前的同事， 嗯， 而且还建立在柴静对议题的公共性和安全性的精准选择上。假如说这次他做的不是雾霾，或者是一个刑讯逼供、司法腐败，那不可能，对吧？ 嗯， 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很难复制的。 嗯， 如果换一个议题，柴静自己都未必能够复制。 嗯， 所以说 他可能没有第二个更好的作品出来，意思就是说， 嗯，那有可能，如果柴静自我有可能，但是肯定是要是一个第一个议题要公共性，第二个议题要有安全性。所以说这个事就说明了传播上的成功呢，并不必然导致议题本身有解决的可能。 嗯嗯。 因为这后面还需要 那报道的方式角度来说呢，完全是记者的个人陈述，中间会有一些什么调侃啊之类的。 很正常啊，这很正常啊，因为这个他也不代表中央电视台，如果这是新闻调查做的节目，就不可能这么做。这新闻联播更不可能这么做，这是柴静的个人产品，他是自媒体，他和他的团队，他自己花钱，自己掏时间出来做的。那当然带有非常浓重的柴静的个性的，都知道柴静是文青，都知道柴静比较喜欢煽情，都知道柴静是一个这种比较感性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挺好的呀。 嗯， 因为现在的受众喜欢这种方式， 个性化的表达。 他没说，他从来没说我这是个新闻专业主义所指导的一个调查性报道，他没说啊，他甚至连严格的纪录片都算不上，对吧？ 嗯， 他其实就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嗯嗯， 这个是带有极大的打了柴静的烙印，柴静的个性。你现在把所有的内容全部复制上来，再换一个人，不是柴静，得换成一个什么张静、李静。甚至把它换成郑永元都没有这样的传播效果。 嗯，好的，谢谢，谢谢石飞克先生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嗯，好嘞，哎，再见。嗯， 好，这个无可复制，包括柴静自己 可能 也未必。你看，真的是做自媒体吧，三大元素不可缺。你如果想火的话，一个是你首先得是名人，你得有名；第二个你得有钱。 对， 他自己就是出了本书，他说100万他自己掏的嘛。第三个最关键，你还得有资源。你说就算是李敖、陈文茜来做，他在大陆做，他也不见得能做得出来，也不见得会火，是吧？所以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现象级，他可能也我不知道，当然我期待他会有更多好的作品，比如说他再花个一两年有一个更加重磅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柴静这个东西能这么火，很大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现在的整个互联网媒体的环境。 没错， 对，如果没有这个互联网媒体的环境的话，可能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这么大范围的传播和引起讨论。 嗯， 包括柴静的作品可能根本就没办法公之于众，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 不过我们刚才连线的两位哈，怎么说都是跟柴静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呢，有人可能听了觉得啊，你们都是在向着他呀。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因为刚才你听那个石飞克先生他讲的都是言之成理，符合中国的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柴静本人的个人的性格和他过去做的事情，我是觉得充满说服力。对我来说，我所以你越听越觉得那些阴谋论都是狗屁，根本站不住脚。 对，而且关键是柴静做的这个东西他真的是有良心的，或者说是有社会公德的，起码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其实像我来说，我为什么一路南下来到香港工作，其实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逃离北京的雾霾太严重了。当时我列了一个各地城市的列表，其实我最想去的地方是杭州，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有， 这次看了片子不想去杭州了。 没有，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因为我有一个雾霾列表，我是按雾霾的指数来找工作的。所以我就选了深圳， 这次还有点名的杭州， 对，批了杭州。另外其实刚才这个谢院长他也说过，其实关于这个雾霾和人的致病率这期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科学数据来支撑，但是我想讲两个我经历过的现实的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央视的东方时空实习，然后那时候张泉灵老师他有一个小孩嘛，但是有一天他忽然请假了，原因就是什么，他的小孩忽然得了急性肺炎，那个时候北京的雾霾特别重那几天。然后他就带他去北京的儿童医院去看病，他就问这个医生说现在是不是得肺炎的小孩特别多，然后医生说是的，那他就问跟雾霾有关系吗？ 这个医生只回答说能没有关系吗？ 然后其实他后来就发了一个很长的微博就说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央视那个时候也没有做相关的报道和调查。可能这个事情我后来联想到我另外一次的实习经历，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那个时候有一个专门的健康类的节目，然后我有幸跟那个老师一起参加了一个卫生部的年度卫生事件总结会议，然后那会议上就有卫生专家说其实雾霾跟人的健康还是很大的影响的，尤其是影响人的这些呼吸道系统等等，但是有些数据是不对外公布的。他们当时是说如果这个数据公布出去可能太危言耸听，而且也没有现实的依据去证明他们两个确实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事儿是正相关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会想，可能第一方面就是刚才谢老师说的确实没有科学依据，第二就是这个数据正相关的数据公布出去确实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恐慌，所以很多事情主流的媒体包括官方的媒体都不敢去做。其实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更切身的例子因为我是山东人嘛，然后我们旁边的一个地方叫做淄博，它是山东省石化的一个重镇，有很多家巨头型的石化企业，但是它是在山东省内有一个医疗水平达到最高超的地方，那就是肿瘤治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的肿瘤医院，然后它呢基本上生意非常的火爆。为什么？就是因为整个这个淄博地区是山东省肿瘤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每次如果你开车经过那儿，空气中就弥漫着各种味道，然后包括它的水还有很多食物等等，大家都认为这里面可能被重工业污染了，所以很多淄博的人都跑到我们那儿去买房子。所以这就是我身边一个活生生例子，就是你不能不说这个空气和工业企业，尤其那边都是石化企业都是石油企业是有关系的。 对，就是说现在有一些所谓的科学控，它当然你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穹顶之下，每个人他都有各自的生活经验，但是对于科学控来说，或者说你推出一个片子我就是抱着我要去挑刺儿的这么一心态来说，你必须得严谨，就是而且你的这个所有的逻辑和链条你必须做到完美。就像刚才谢教授讲的，其实我也觉得你像中间他会讲到那个肺癌，他自己说只能是不明原因嘛，就是他也没有把那个话说死，就一定是说因为是这个雾霾，就你必须得有科学方面的严谨的证据和研究出来，你可能现在只能说给出大概的这么一个印象，但是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大概印象就已经足够了。我可能我听了这句看了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够恐慌的了。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哈成功还有就是他说的是人话，一般人听得懂的话。 对， 因为你其实你说它里面给了很多那种跟外国比较的一些数据，其实你说那个数据那个走势或者它到底里面的含量什么，我觉得大家听不懂，可是呢它的印象就在于你看可能英国是这样子，美国是这样，中国那条突然间红的高的特别多，我觉得它的那个形象上面已经给一般老百姓的那个印象已经足够了。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说人话大家都听得懂，大家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且他讲到其实你说未必我们在中壮年也许未必影响最大的是我们，可能是孩子跟父母亲，其实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你的可能对这你可能亲人挚爱可能都遭受到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唤起那样的一个共鸣。所以我觉得在操作上他这种温情其实说真的他就是很容易去达到一个成功的目的。还有我觉得很重要，你说连我这个台湾都记得起来12369，对，后面的那个电话你就打起来打。 对，所以他的某一些要呼唤起来的那个效应他达到了，其实就足够了。 所以他有人就把他当做一个完美的演讲的这么一个范例，中间有很多很多值得再去分析或者学习的地方。但是现在我相信这个质疑他的声音一定还会绵绵不绝，当然质疑他是正常的，他也是需要的。就像柴静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清醒，你说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确实有脑子的理解和有脑子的批评认识加深之后，对他或者对整个社会他绝对都是有好处的。但是你有的时候悲伤就在于脑残确实还比较多 对， 所以但是他这次的一个制高点，他其实还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面，超越了所有的自媒体。其实他这么一个高度你已经是我觉得完全超越了所有的对手。但是当然有人会质疑又什么圣母的形象呀，又什么什么煽情啊，但是你面对这种他本来就置于道德高峰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态度你不是去这个质疑，而是去期许和鼓励他。既然他已经站在这么高的道德点上，他有没有做到最好？那一来他可以鼓励本人，二来他可以鼓励天下，就是我宁愿相信他是真诚的，不是虚伪的。因为你如果当这样的人更多的人出来之后，你 越去质疑他，他越发会觉得我行善的时候我是有忌讳的。所以这个你会觉得对整个的风气都是非常的糟糕。我想起之前我采访的一个记者，应该是孙春龙吧，他现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帮助那些抗战的老兵回乡，但他从前是做什么的，做矿难的调查记者。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你知道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觉得我跟社会是对抗的，是对立的，我进行的是破坏性的工作，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种对立和对抗和破坏是没有意义的，我还不如我去换一种方式。我为什么要破坏？我还是希望这个社会好。他说我就去真正做有建设性的工作，我去做公益，我去做慈善，我去做真正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正能量的东西。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吧，我觉得也不用太多说了。当然这次是一个传播方面的奇迹哈，当然传播接下来要怎么办，要行动，要改变。如果仅仅是流于传播，那我相信背离了传播者的初衷。既然公民意识有人已经在刻意的做一些启蒙和觉醒的这样一个动作的话，每一个人都不能让这些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要行动起来。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盛宇， 我是佩芬， 再见， 拜拜。